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8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布，三个级别总指标均为正数。 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香港学生排第二。 青衣船厂工人跌倒昏迷送院不治，劳工处调查意外原因。 意大利北部暴雨成灾，最少八人死亡，周末格林披治赛事取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公务员加人工都有关系的，咁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呢，就根据上年四月啦，去到上个月一号期间呢，108私人公司咧，一共130,000多嘅雇员嘅薪酬变化嘅数字咧，推算今年咧系高中低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总指标就系分别系3.91%、5.68%同埋5.66%。咁喺扣减咗咧呢一个递增薪额之后咧，咁高中低嗰个公务员嘅薪酬趋势正指标咧就系、是。分別是2.87%啦，4.65%同埋4.5%嘅咁。頭先提到其中高級公務員嗰個數字嚟講咧，同上年比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唔同啊。上年嗰個淨指標個推算嚟講咧，就係話7.26%嘅，今年就2.87%，係高級公務員方面咁。嗱，成個情況咧，這個就唔係話等於公務員嚟緊加人工嗰個數嘅，這個係其中一個嘅指標嚟嘅啫咁。嗱，成個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今次呢一個嘅數字啊，作為一個其中嘅參考。有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早晨。 早晨啊，罗文卿你好。 你好，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数咧？系无论系三个层级嘅公务员嚟讲，点睇个指标嘅结果咧？ 我哋会认为呢一次嗰个薪酬趋势嗰个净值咧，基本上系反映咗去年由4月1号啦，到今年3月尾咧，就私人市场嗰个平均嘅薪酬变动嚟嘅。咁我哋会认为呢个系一个客观啦，而且系一个重要嘅指标咯。咁所以有啲评论讲话，喂，得2点几，又或者刚才罗文卿你都讲啦，旧年7点几，今年2点几，会唔会系少咗咧？我哋自己睇法就系、是、第一，呢个数字的确系客观反映咗旧年嘅数字。咁所以既然我哋个机制系讲紧同私人市场要有一个数字上边嘅比较嘅话咧，咁呢个数值咧系值得重视同参考嘅。 所以你自己嘅观察都觉得今次嘅数字系准确反映咗私人市场实际嗰个加薪幅度，而觉得喺公务员嘅加人工嗰度应该系跟翻呢个数去加嘅，系咪？ 我哋基本上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咁樣同意嘅，不過我哋仲有想有兩點補充一下。咁就係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我哋喺呢段期間呢，我哋都收集咗一啲唔少同事嘅睇法啦。其實佢哋都會，或者我哋個會都會認為呢，就係、是、大家留意到啦，其實每一年嘅年度薪酬調整呢，其實係一個社會大事，但係更加一個管理工具啦。咁我估你都睇到啦，即係過去一段期間呢，嗰、那個公務員嗰個空缺啦，以至到嗰個離職數字，其實都幾顯著有個好大嘅增幅。咁所以我哋會認為，如果去年啦，因為去年嘅數字係講緊 7.26 啦，今年係講緊 2.87， 我講緊高級公務員啦，其實高中低都一樣嘅。咁其實就係講緊就係話，我哋將會如果唔去維持返一個具競爭力嘅薪酬加幅嘅話呢，咁樣落去呢，再見到我哋一路以嚟剛才提嗰兩個問題，即係公務員個空缺啦 ，fill 唔到啦，同埋呢一個離職嘅數字都係維持一個高嘅數字嘅話呢，其實唔係一個健康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哋自己睇呢，就係話固然要留意返我哋今次呢一個淨值啦，但係另一方面，因為去年都冇完全跟呢個數字去提升嗰個加幅，而係話1.25%。咁我哋要留意，即係話換言之，公務員嘅人工是否同市場仍然維持住一個大嘅差距呢？呢個係值得大家深思嘅問題。 Okay. 因为我想即是人工这件事好好直接是一个诱因，咁固然我哋做得公务员嘅都係想服务社会，係希望呢可以即係有担当有作为，但係一个好具体嘅问题都要有一个薪资嘅诱因同公平性，咁所以我哋会觉得维持一个具竞争力嘅薪酬呢係至关重要。 剛才你讲一番说话，即係究竟你觉得今次呢个数值呢，如果跟呢一个幅度去加啦，有冇一个竞争力呢同私人市场去比嘅话？ 我自己睇咧，跟呢個數字咧，我大膽講咧，其實就係有需要嘅。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要關注去年嗰、那個我哋冇所謂跟嗰個數字去加嗰個差距咧，其實都要留意嘅。咁所以我哋嘅講法，總體嚟講，我哋會覺得咧，如果舊年係一個相對保守嘅做法咧，今年其實適宜積極啲去處理嘅，因為我哋至少睇到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公務員喺嗰個招聘啦，同埋空缺嘅問題，點樣提升嗰一個入職嘅所謂誘因之餘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嚟緊香港經濟，的確係會有向上嘅。咁既然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都梗係好希望咧，僱主能夠同打工仔啦分享一下佢嗰哋嚟緊嘅經濟成果。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所樂見。 所謂積極啲嘅講法啦，喺加薪方面咧，會唔會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我見有議員就提到工聯會梁子榮佢提到全球都喺度搶人才，即係話就算政府係按照指標去加薪咧，都好難去挽留同埋吸引人才。佢就建議話喺公務員加人工個水平咧係高過薪酬趨勢指標再高啲，再高過一個百分點咁樣，或者係至少唔低過5%咁樣。你覺得是不是要再在個指標上面再加才叫有個吸引力呢？同不同意這個方向呢？ 我基本上是同意這種看法的，但是由於始終我們有一個機制，即是行政會議和行政長官呢，是會同他們一起去就著六大因素呢去決定最終的加幅的。我們會傾向呢就未必真的會講一個實際的數字，但是正如剛才你提到子榮也好，又或者勞聯我哋不同嘅勞工團體咧，都提出一啲相關類似嘅睇法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值得重視嘅。咁再加上我哋自己都係抱住一種咁嘅睇法啦。咁所以究竟嗰個力度，又或者嗰個平衡點去到邊度咧，就要睇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究竟佢點樣去睇，點樣去加強翻嗰份公務員職位嘅吸引性同埋競爭力。 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呢一個嘅結果話出嚟嘅淨指標啦，都只係話考慮調整公務員人工嘅其中一個嘅考慮因素啦，就唔係唯一嘅咁。仲要考慮啲咩呢？就是、經濟狀況啦、政府嘅財政啦、生活變動啦、生活費用嘅變動啦、職方要求同埋公務員士氣嘅。你覺得考慮埋其他嘅時候，除了話跟呢個指標，係咪都應該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可能再加啲或者再減啲咁咧？我見因為有啲意見都提到，尤其是商界就話啊，而家都係各行業啦百廢待興啦。有議員提到就係如果嗰個調整幅度太高，會唔會對社會造成一定嘅壓力咧？咁你覺得今次呢一個嘅幅度會唔會話所謂太高，而對私人市場都可能造成一啲壓力，或者政府財政都有壓力咧？ 其實我覺得咧，每一次嘅年度薪酬調整咧，其實都係引嚟社會嘅留意、注意，跟住不同界別嘅人士提供一啲意見咧，其實都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正如頭先話齋咯，我會理解成為呢個係薪酬調整係一個管理工具。點解我咁講咧？就係第一，人工嘅調整咧，講緊係物價追得上個幅度啦。第二，亦都係講緊對於現職嘅一啲同事，究竟佢過去一年嘅工作表現，我哋係咪應該要有啲認同啦？第三咧，亦都涉及到即係公務員同市場上面嘅人工係咪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脱節啦？咁所以我哋先至做呢一個咁嘅調查啫嘛。咁所以太高太低咧，當然都可以大家有不同嘅意見嘅。不過我都留意到一樣嘢咧，如果相對於早兩日喺個數字未提出之前咧。一如阿招兄你話齋啦，可能商界嘅朋友都會覺得哎呀驚應付唔嚟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琴日嘅一啲討論咧，開始個風向有少少改變，都留意到就係話都認為跟數字都好喎咁樣。咁我自己睇法咧，其實呢個真係一個比較主觀嘅判斷。我自己認為咧，即係如果係想嚟緊香港公務員個管治係做得更加理想，譬如我嘅意思就係話希望嗰個空缺啦，以至個流失率咧有所改善。亦都能夠吸引到有一啲有擔當、有能力，亦都希望能夠服務社會、對國家有情懷、愛國愛港嘅。咁我相信咧， 一個具競爭力的一個薪酬加幅咧係必然嘅。 嗯，但你同唔同意政府嘅呢、這個即加薪嘅幅度咧，係會影響到私人市場？如果係加呢一個幅度，會唔會係對於私人市場造成壓力？有冇需要喺加人工嘅時候考慮呢一點咧？ 其實咧我自己睇咧。整件事是一個循環嚟嘅，因為我哋正如頭先我一開始都講啊，點解我哋會認為個數字值得參考呢？因為一開始咧，其實個 rationale 咧就係講緊，其實昨日常秘都有講啦，公務員嘅人工嘅調整咧，其實係希望吸引同挽留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希望將個人工咧同個市場係有所對比，作為一個指標啊嘛。咁所以換言之，我哋想講乜嘢咧？其實我哋所講嘅 2.87、4.65 同埋 4 幾呢個數字咧，並唔係憑空想做出嚟嘅，而係去年。實實際際在私人市場過去一年的平均薪酬變動，亦即是話咧，我哋而家講緊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只不過其中一個指標咧，就係講緊舊年的私人市場的數字啫嘛。咁而呢個數字係的確去年發生客觀存在咗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如果嗰個討論係覺得，哎呀，我哋跟咗加，跟住又會唔會成為跟住落嚟即係私人市場嘅一個壓力咧？咁當然我唔會反對。不同人士佢嘅意見嘅，但係我哋既然有咁嘅政策目標，我哋想希望嗰個公務員嘅人工有吸引力，咁所以跟市場嘅數字其實都好合理啊。咁至於你話究竟嚟緊會唔會跟住落嚟造成對商家嘅一啲經濟或者營運壓力嘅？咁我相信佢咁講都唔能夠話唔係嘅。不過我自己睇咧就話，既然香港經濟係嚟緊一路復甦啦。再加上我哋都聽到統計處講緊嗰個全年嘅 GDP 嗰、那個那個升幅咧，係講緊可能有機會去到 5.5%。咁既然係咁嘅情況嘅話咧，我覺得即係一個積極進取啲嘅一個考慮嘅一個升幅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利用呢個管理工具去令到即係公務員呢一份人工，又或者以至到大家都明啊，除咗公務員之外，我哋呢一次嘅薪酬調整亦都影響緊。為數唔少嘅資助機構啦，同埋剛才你都提啦，其實我哋三四百萬嘅打工仔咧，可能都係好希望咧，藉住一個合理調薪嘅機會咧，去追翻通脹，去希望咧去分享嗰個經濟成果嘅。咁我自己睇，即係呢一件事，雖然係每年都會講，但係其實咧係對整體成個勞工市場啦，以至打工仔嚟講咧，如果呢次係能夠。有一個比較積極進取的加薪幅度的話呢，我相信都是絕對一件好事，也都是大家的期望的。 OK， 好啊，唔該曬，馮全忠。馮全忠咧係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啊。講到今次就係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就係尋日公布公務員嘅薪酬趨勢調查嘅初步結果，咁啊扣咗遞增薪額之後咧，就係、是、高中低層公務員咧個薪酬趨勢正指標就係全部都係正數嘅，分別就係2.87%係高嘅，咁啊4.65%就係中層嘅，4.5%就係低層公務員嘅呢一個嘅薪酬趨勢正指標。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華員會會長李葵燕，早晨。 早晨，蕭立文。 李葵燕點睇今次呢幾個數字啊？ 我哋而家咧就真係睇緊個報告書，咁啊審核緊依幾個數字係咪完全符合嗰個薪酬趨勢調查方法。咁啊下個星期會開會啦，咁啊喺嗰度會澄清啲問題。咁如果係確認嘅話咧，咁呢個即係指標咧就會正式成為公務員薪酬調整嘅考慮因素之一。咁啊，但係公務員薪酬調整。嗰、那個考慮因素就唔係淨係依個薪趨指標嘅，咁啊亦都包括咧係有通脹啦、公務員士氣啦、政府財政狀況啊，同埋個經濟環境啊嗰啲咁樣。咁我哋即係公務員都係打工仔啦，我哋華員會咧，我哋相當關注咧個通脹問題，因為喺疫情期間三年咧，咁嗰、那個兩年動薪，舊年係上調咗 2.5%。咁根本係追唔到累積嘅通脹嘅，咁啊打工仔如果追唔到通脹咧，我哋啲會員話嗰、那個購買力啊縮水啦，差唔多等於減薪咁，咁依個亦都係即係好基本嘅考慮。咁其次公務員士氣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啦，因為公務員喺三年疫情裏面咧咬緊牙關咁樣咧就協助政府抗疫啦，到今天人手又即係短缺。咁啊，其實係有16,000-17,000嘅缺額嘅，咁啊好多公務員都講緊就話兩個人要做三個人嘅嘢啊咁，咁我哋亦都覺得即係依個亦都係要重視嘅。 所以你的看法是觉得应不应该跟今次这个净指标去加，定是你刚才考虑到其他因素的时候是再影响到那个数、加幅呢，实际的加幅呢，你的想法是怎样？ 跟不跟这个新趋指标呢就言之尚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审核这个指标是、有没有问题啦。咁、所以我哋呢個呢係下星期稍後先考慮，但係譬如通脹咁已經係確確實實呢係有一個數字㗎啦，咁呢個係過去十二個月呢嗰、那個累積嘅平均數，咁過去嗰幾年呢即係公務員薪酬調整追唔上累積嘅通脹呢，呢、這個係鐵一般嘅事實㗎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考慮呢、這個即係因素，就唔排除我哋考慮呢是会即是要求是即是政府是追补返嗰个累积通胀嘅不足之数嘅。 但譬如你讲通胀啦，根据三月嘅综合物价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呢，其实按年升1.7%，而家薪酬趋势净指标已经系高过呢一个数㗎喇，系咪已经就处理咗你话通胀嗰个追唔到嘅问题呢？ 如果以今年即是话由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十二个月的平均数，我哋计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啦，因为通常呢个都系影响中低层公务员嘅，咁就系2.3%。咁但系喺过去疫情三年嚟讲咧，其实每一年咧都有通胀嘅。咁啊，我哋即系剔除咗旧年咧系薪酬系上调咗2.5%咧。咁仍然咧係有個差額咧係2.8%嘅，咁所以嗰個累積嘅不足之數加埋啱啱過去嗰個年度，即係都係一啲滯後嘅數字啦，咁啊已經係超過咗5%噶啦。 但係咪所謂有滯後或者追加，其實尋日我見有人都問到嘅，咁啊見到政府方面就話其實個機制都係每年係單獨去判斷啦，唔存在追加滾存或者考慮以往嘅情況，佢就形容啊，否則個事情咧就會係沒完沒了。同唔同意咧？即係如果每次都要追翻，咁究竟又要睇幾多年咧？追幾多年咧？咁如果即係每次逐年睇，係咪好過話要追翻咧？因為如果咪咁樣就好難判斷啦，會唔會咧？又 呢個問題咧，我覺得應該係客觀公道啲去睇。 嗯哼， 嗱，機制咧喺正常嘅情況底下運作嘅，但喺特殊嘅情況底下咧，就唔能夠完全機械式咁樣去處理。 嗯， 喺疫情困難嘅時候咧，就講公務員要分擔啦，嚇。咁而家疫後好轉啦，咁啊就唔講分享喎。咁呢個係難以令人信服，亦都難以咧係提升士氣嘅。咁可以咁講，追補喺一啲特殊嘅情況底下先要發生嘅啫。亦都係呢個咧喺考慮公務員嘅士氣嘅範圍裏面。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喺特殊嘅情況底下講追補咧，職方都要克制，因為而家政府雖然財政穩健，但係亦都有財赤出現啦咁。咁所以即係如果華聯會係考慮追補疫情期間累積嘅通脹嘅不足之數咧，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克制嘅做法，因為打工仔嚟講咧，通脹咧，如果你話追唔到咧，係入獄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覺得唔存在沒完沒了嘅情況，因為呢個係一個特殊嘅情況嘛。華聯會參加咗呢個薪酬調整機制，即係接近50年啦。我哋一向咧都係秉持理性務實同埋爭取合理嘅權益嘅同時咧，係負起社會嘅責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追補咧，亦都係應該咧係克制嘅。咁通脹係我哋重視嘅。咁你話追補亦都係咧，係即係個通脹咧，其實喺你放喺個機制嘅範圍裏面咧，係公務員士氣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冇理據，咁所以我哋即係亦都希望咧係稍後提供呢個薪酬訴求、調整訴求係俾政府。 明白嗱，李葵燕，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翻嚟再傾嗰陣啦，好嗎？ 好啊。 好，李葵燕係華聯會會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前表示，他始终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未知会否好快发生。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拜登将尝试在峰会期间的长边时间与南韩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拜登说美国政府明白债务违约将对国家经济和国民产生灾难性后果，他和国会领袖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如果美国不出现债务违约，政府将就预算问题达成协议。两党将继续为谈判分歧部分并就细节达成共识。未来几日，他将继续和国会领袖讨论涉及债务上限的问题，直到达成协议。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最少八人死亡，多人仍然失踪。区内的提温那市灾情严重，市长指当地已经面目全非，附近的弗利市亦损毁严重，市长形容是世界末日。而在切塞纳市，有受灾民众爬上屋顶等待救生船只或直升机救援。民防部门说，这三个城市在36小时内降雨500毫米。罹难灾民大部分是弗利市和切塞纳市附近居民。紧急救援服务队军人和超过1000名义工已经抵达大区，总理梅洛尼和民防官员举行危机应急会议，感谢冒生命危险的救援人员。原定稍后在大区举行的格兰披治一级方程式赛事取消。厄瓜多尔总统拉索签署法令解散国会，全国选举委员会说已经收到提前组织大选的通知，将尽快召开会议制定方案。首都基多提高戒备，在国会大楼、全国选举委员会等机构周边加强警力。军方说支持政府解散国会的决定，将坚决打击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活动。拉索和政府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三召开会议，呼吁政府各部门团结，继续履行职责，直至新政府产生。今年三月以来，反对派国会议员一直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对拉索发动弹劾。拉索星期二出席国会辩论，否认指控。欧联四强次回合，曼城主场4-0大胜皇家马德里，总比数5-1晋级决赛，将会同国际米兰争夺冠军。贝拿杜斯华上半场一脚一头为主队领先两球，阿简治下半场迎顶，个波省中皇马的守卫入网，曼城遥遥领先到3-0。后备入替的艾华利斯在补时阶段锁定4-0胜局，曼城力争成为欧联、英超和足总杯三冠王。日经平均指数报30,651点，升5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37美元，卖出1,982.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37.6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早上部分地区有雾，晚上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頭先都講到你哋即係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啦，或者考慮其他因素嘅一啲睇法啦咁。嗱，頭先話考慮嘅因素，除咗話睇通脹啦、睇公務員士氣啦，其實都仲有嘅，譬如係經濟狀況啦，同埋政府嘅財政啦。你哋覺得會唔會喺而家考慮兩點嘅時候，可能未必好理想？譬如政府都話2023-2024年度有財政赤字嘅，預計係544億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估計可能嗰個加薪幅度都未必可以係去到呢、這、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嗰个数咧，或者系再低啲咧，咁政府喺衡量呢啲因素嗰阵，你觉得点睇？你会？ 当然啦，即系就算系职方咧，都会衡量政府嗰个财政状况同埋整体个经济环境嘅。咁事实上即系就年初疫情结束嘅时候咧，咁到而家咧，就成个社会个经济发展系即系相当好嘅。咁虽然喺复苏嘅路上里边咧，你能够。即係各行各業咧，係都完全係即係復甦曬，但係係睇到即係非常之嗰個勢頭強勁啦。咁而政府咧就雖然有財赤預算，但係財政係即係穩健嘅，同埋疫情結束之後咧，係亦都係冇需要即係再花錢喺疫情即係防疫抗疫嘅措施裡面啦。咁依個亦都係為政府即係嗰個係即係節省咗依筆龐大嘅費用。咁所以我哋考慮依方面咧，我哋即係而家現時正係考慮緊咧，就傾向咧係一個較為克制嘅，就係即係考慮通脹啦。咁啊，因為通脹對於打工仔嚟講咧，係基本嘅，亦都可以咁講係一個量化到嘅數字。咁啊，社會人士容易理解，政府財政咧能力咧係負擔得到嘅。咁啊，所以我哋即係亦都可以咁講。頭先你提到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公務員士氣。咁啊，但係要量化公務員士氣係即係相當難嘅。咁啊，如果你話係即係追補翻過去幾年。嗰、那個通脹嘅差額，咁其實都係容易係一個量化嘅數字。咁亦都睇到即係政府即係作為僱主係睇出到即係公務員無論你高中低層都係面對通脹嘅。特別我哋而家都係用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去睇嘅，咁變咗咧即係對基層嘅公務員嚟講咧。 Okay. 就更加有一個係直接嘅影響。 如果跟今次呢個淨指標去加，或者甚至係再頭先話可能追加翻有一啲通脹過去即係冇加到嘅情況啦，即係可能再加多少少啦咁。你自己預計外界一般市民嘅接受程度啦，第一、第二類咧就係可能商界會唔會都因為呢啲淨指標嘅加幅而令到佢哋嘅壓力係再加多啲咧？例如除咗話啲大型企業之外，尤其是中小企，頭先都講到話各行各業可能嗰個復甦嘅情況都好啦，但係仍然有啲講法都話即係百廢待興啊，仍然係慢慢復甦緊啊，會唔會佢哋又未必咁接受到個數字咧？需唔需要考慮到呢一個政府嘅加幅會唔會都影響到私人市場嘅情況咧？ 私人市場咧，我哋知道啲即係私人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會考慮即係政府嗰個薪酬調整幅度嘅。但係依個其實唔係佢哋一個主要嘅考慮，因為我哋即係參與咗薪酬趨勢調查，即係成四十幾五十年啦。咁我哋發現咧，其實最主要就係一樣，去睇自己業績嘅啫。咁啊，如果業績係唔好咧，就乜都冇得講噶啦。但如果嗰間公司賺到錢嘅，咁佢當然喺呢方面咧係可以即係回饋俾即係佢哋自己個僱員啦，或者喺呢方面作出一啲獎勵啦。咁政府嗰個數字畢竟只係一個參考嘅數字嚟嘅啫。咁啊，至於社會人士咧，我哋即係會睇到咧，就係即係勞工即係打工仔嚇，即係。一般嚟講咧，對於即係能夠追補翻通脹咧，能夠個薪酬調整咧，係即係追得到通脹，唔好話令到自己個薪酬咧係縮水，維持到個購買力。一般嚟講咧都接受嘅，因為呢個其實真係一個好基本嗰、那個即係要求。咁我哋覺得係整體咧社會咧係即係能夠理解嘅。咁啊，至於你話而家即係今年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嗰、那個即係數字。咁而家即係因為琴日先發個報告書，今日咧就真係即係比較難講。咁啊，因為過去嚟講咧，我哋華聯會係審核報告書嘅過程，即係之後咧都發現咧係有一啲數字有問題啦，亦都以前發現係有問題公司。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等到下個禮拜即係開完個審核報告書會議之後咧， okay. 我哋先可以係比較準確咁樣咧，係睇到呢個數字係咪客觀反映咧，係九大經濟行業。 佢哋嗰個即係營業啊經濟嘅情況。 OK， 好啊，唔該曬李葵燕，同你傾到呢度。李葵燕咧係華聯會會長，頭先咧講到，除咗話薪酬趨勢調查呢個初步結果咧，其中一個可能影響到公務員加人工嘅一個因素啦，同加人工有關係嘅。咁另外就見到九巴方面啦，咁佢哋咧就早前啦都有工會啦，九巴嘅工會啦都同九巴資方方面咧係會面，提出咧就係加人工啊，今年加8%咁。另外都有啲涉及到福利嘅即係事咧，都交換咗意見嘅咁。8%呢個幅度都想同相關嘅工會咧係傾下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嘅。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主任黎兆聰，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8%呢個提出嘅加薪係點樣定出嚟㗎？考慮咗啲乜嘢提出呢個幅度咧？ 呢、個8%呢個定呢個加幅係我哋發出咗一個電子問卷，係徵詢咗我哋8000個會員，涉及有70%嘅會員咧，就我哋有5個項目，有其中一個項目就係俾佢揀選，我哋要求今年要求加幅嘅%咁包括有八啊、七啊、六啊、五啊、四同埋一個其他嘅。咁喺我哋有70%會員之中咧，有53% 咧都係揀選8%。咁我哋所以咧就琴日正正就係我哋第一次加薪，就所以就向我哋公司管理层就提出今年我哋嘅加幅。 除咗个即係調查之外啦，你哋自己有冇考慮到啲咩？譬如通脹啊，定係啲乜嘢原因係去到8%咧？因為一般嚟講，似乎都距離通脹都有一段距離啊。譬如今年三月嗰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即係講緊按年升1.7%啫。你哋去到8%嘅，仲考慮啲咩因素咧？ 其實我哋都有同管理層琴日嘅會議都有大家交流一個政府一個數據啦嚇，政府亦都有物價指數啊、食物啊或者係外出用膳啊，都嗰、那個 percentage 都4.5%5%啊，同埋電費啊、煤氣都加咗19%啊，交通費啊，或者係我哋啲同事都反映話啊，啲小朋友嗰啲書簿費都按年都加個 percentage 都好高啊，按年都可能書簿費都加到幾百蚊，即係已經係一個負擔啦嚇，同埋我哋上年雖然有加薪，但係都之前嗰兩年都動薪都滯後咗嘅嚇，個人工都係停滯不前，同埋個疫情三年，我哋其實基本上我哋全體員工都好多都係8小時工作，咁淨係出嗰份底薪，嗰份底薪以嗰、那個站長嚟講，15000多都不如一個看監嘅人工啊，做8小時啊，一個車長新入職都係18000。咁而家通咗關之後，好多各行各業揸重型車一開口賣口都已經2萬、2萬5、3萬咁。其實公司喺呢個疫情，佢有一啲節流，有啲冇開源嘅措施。我哋其實嗰8小時工作，好多同事都已經人工滯後咗之餘，亦都飽受咗呢個疫情，都、 okay. 大家都係即係餐飲餐食餐餐精嘅啲所謂。咁亦都鐵路發展啦嚇，鐵路發展我哋都工會都批評鐵路發展都影響到我哋嘅空間啦，我哋嗰個崗位啦。咁、公司亦都有交流話鐵路連馬線都影響到佢嘅客路啦嚇，每日冇咗10多萬咯。咁、我哋都睇到嘅嚇，鐵路都影響到嘅。以往紅隧你睇到人山人海嘅情況，而家我諗一通咗車之後，基本上都唔會再見到呢個情況。咁、我哋都睇到影響到公司嘅收入嘅。咁亦都知道公司個收入亦都減少咗好多嚇。咁、亦都工會亦都希望可以提高我哋員工嗰個人工資源，都提高我哋員工嘅士氣咯嚇。 Okay. 因為三年嘅疫情，真係我哋好多員工都好飽受煎熬嘅。咁亦都希望市民體諒我哋工會，亦都希望我哋可以爭取合理嘅加薪，提高我哋嗰個服務質素咯。 OK， 頭先你講到話公司考慮嘅唔同因素啦，睇翻九巴母公司再通嗰個公佈，再通上年嘅盈利1.44億元，但係九巴咧喺上年税後虧損咧就470萬嘅咁。今次你哋提即係九巴咁嘅財政狀況咧，提出呢個8%嘅加薪幅度咧，其實公司你哋有冇考慮過公司係咪承受到咧？同埋睇翻上年啦，上年都有加人工嘅，講緊3.5%，今次去到8%。有冇信心真係去到呢個咁嘅幅度咧？ 其實呢工會係有呢個談判權呢，其實以往呢工會推出一個數字出嚟呢，都要在會議上呢，可能亦都要政府官勞工處列席呢，見證下呢，可能亦都有個下調，亦都公司有個上調，咁樣先至達至一個合理加薪嘅。咁你話至於公司俾唔俾到呢個數字呢，就而家都係言之尚早，但係我哋亦都有一籃子嗰個薪酬架構，亦都有個項目就係、是、問卷，就係話希望佢每月俾翻一日偏優我哋啊，同埋希望佢平均俾翻個補償我哋。如果唔係咧，好多同事都劇報，我哋都有喺會議上講，如果連續三個月冇補水咧，基本上嗰個同事真係會離職噶啦，根本係揾唔到食噶。咁、okay. 公司不認同呢個方案，即係話唔希望同事係冇補水而淨係食個底薪咁樣去工作咧，佢、都認同係挽留唔到一啲員工嘅。 OK， 我想講下九巴，尋日都有個回應，就話九巴同埋龍運咧都設有恆常機制制定薪酬調整方案啦，會因應公司嘅營運情況同埋財政能力，參考政府同埋其他公營機構嘅指標，考慮社會經濟狀況同埋通脹等等因素咧，提升員工嘅薪酬待遇嘅。咁尋日就啱啱出咗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嗰個嘅即係數字咧，正指標嚟講咧，就係、是、即係高中低層咧就分別係2.87%，中層就4.65%，另外低層係4.5%，同8%都好一段距離嘅，你哋覺得應唔應該跟呢一個數去做咧？雖然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啦，即係唔係實際。 其實呢個指標其實都係一個我哋睇到嘅指標啊。咁亦都上年對面巴士公司都率先喺10月已經向佢嘅員工今年已經加薪咗4.5%嘅，所以其實可能真係政府都參考好多私人機構嗰、那個。數據，咁我哋都有睇過數據，但係真正我哋提出咗呢個數字，其實到時去到最後拍板嗰陣時，可能真係有上有落嗰陣時個情況係可能真係參考呢、這個指標之餘，希望公司真係可以俾多少少誠意提高我哋員工嘅士氣挽留一啲人手咯、因為通關咗之後亦都。我哋全個公司嘅各方面嘅部門嘅人手真係短缺嘅，亦都有啲人離職，有啲亦都向其他公司投向嘅。咁我哋都睇到個情況係希望公司即係可以增加一啲資源俾我哋，提高好嘅福利俾我哋，等我哋提高我哋嘅士氣咯嚇，咁啊服務市民啦。 好，唔该晒黎兆聪，同你倾到呢度。黎兆聪咧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提到九巴啲工会咧提出加薪8%嘅情况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无论讲到公务员即系加薪方面其中一个指标啦，就是、薪酬趋势调查方面嘅一啲资料啦，同埋九巴方面嘅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喺上年九月推嘅呢個叫做共創明天 TEN 呢一個計劃嘅咁，當時計劃嘅目標都係話希望協助一啲初中啊、中一至中三嘅一啲弱勢社群學生咧，係擴闊佢哋嘅視野啦咁。而呢一個計劃咧，亦都係由咧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領軍嘅呢個叫弱勢社群學生擺脱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入邊其中嘅呢一個嘅計劃嚟嘅。咁而家就話計劃有2800個左右嘅學生係參與啦，亦都有一啲私有計劃喺計劃嘅當中嘅一啲元素嚟嘅，即係配對一啲義務嘅友師啦，係同學員有一啲人生經驗嘅分享啊，或者點樣啟發下啲學員去探索自己一啲個人發展啊等等咁。嗱，成個計劃咧究竟做成點樣咧？我見到有議員咧都有問到一啲相關嘅情況嘅。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你關注呢個計劃嘅邊一點咧？ 其實我關注咧就係點樣評估呢個計劃佢嘅成效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傳媒報道咧，有好少量嘅導師或者佢叫友師啦嚇，同埋啲同學仔咧都係 quit 咗呢個計劃嘅。雖然按比例嚟講啊唔算高嚇，可能即係1%都唔到咁樣，咁但係始終我哋都要了解一下佢 quit 呢個計劃咧，即係佢背後嘅原因係咩咧？咁就係即係咁啊去即係諮詢或者係質詢政府嚇。 有冇解答到咧？尋日政府方面？ 都有解答到嘅。嗱，比如说评估嘅指标咧，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嘅专业团队咧，做即系、就是、对呢啲参与嘅同学咧，就即系、就是、做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教界叫做前测后测，即、就、系、是、用一啲问卷嘅办法，喺佢参与个计划之前。在他參與個計劃之前話咧，就係、是、會先問咗佢對一啲價值觀啊、人生觀有啲咩睇法。咁然後嘅話到佢呢個計劃完咗之後咧，就再一次嘅問卷嘅調查，咁就睇下佢前後有啲乜嘢嘅變化咁咯。咁呢個咧就都合理嘅，其實教育界都好常用嘅。咁、 okay. 所以咧，琴日喺答案嘅時候咧，局長就話咧，即係而家嘅計劃連一年都未到咁，咁而家就唔適合話咁快去做一個咁樣嘅。嘅測試去了解同學仔嘅變化，咁、 okay. 我就希望咧，就即係依啲理工大學呢個團隊嘅依啲咁嘅問卷咧、其實應該係向公眾交代又好，或者向立法會交代都好啦嚇。咁、我相信個公信力會更高啦、 okay. 因為以往嚟講咧，教育局都有類似呢啲問卷，都曾經引起咗啲爭議嘅、有啲嘅題目嘅設計嗰方面。咁所以咧，即係有個即係公之於眾咧，可能會大家會更加有信心咯、 另一點咧，就係頭先講到話有一啲有師啦，就係、是、有16名嘅，咁另外21名嘅學員咧就退出個計劃嘅。首先數字上你覺得多唔多，或者你留意到有啲咩原因可能係涉及嘅咧？點樣係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咧？又 算高嘅，佢個比例咧就可能即係1%都未必夠啦咁。咁但係咧就個問題就喺邊度咧？就喺答我嘅時候咧，局長喺答我嘅時候咧就話，即係嗰啲 quit 嗰啲同學仔咧，就好快幫佢配對翻其他嘅 program、其他嘅計劃咁。咁至於啲有師啲 mentor 咧，佢 quit 咧就可能有佢自己私人嘅原因咁。咁咧即係稍後都會了解下做咧做咩咁。咁即係但係佢即係始終有成2000個導師 quit 咗10多個，咁又好似個比例唔高咁。咁、但係我就希望咧，即係話無論點都好啦，你有一個 quit 好咧，都要了解乜嘢原因嘅。咁你私人原因佢點樣私人原因咧？因為老實講，我哋站喺教育界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係大班教學咧，係相對其實係冇咁大壓力嘅。但係越係細班，即係你一比幾個學生或者一比一個學生，嗱嗰啲私有計劃好多時一比一嘅，可能一比幾個甚至一比一咁，其實個壓力好大嘅，因為你要跟得好貼身。即係用一個不恰當嘅比喻咧，即係由大眾銀行服務變成一個嘅私人理財服務，你要 tailor make 佢嘅。咁呢個對於嗰個 mentor 嘅嗰個個人嘅輔導技巧，同埋同呢啲學生之間嘅相處咧嘅技巧咧，係佢要求好高嘅。其實，咁所以咧，嗰啲 quit 咧，如果有啲導師 quit 咧，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啲佢原因就是其實佢都唔係好適合。唔好適應呢啲咁樣嘅輔導嘅計劃咧，咁即係其實呢個要了解咯。 OK， 你自己覺得配對上或者有冇啲除咗個別原因，有啲系統上面嘅問題，你覺得要注意？因為話嚟緊又話即係第二期又會推嘅啦嘛，你自己睇到係點啊？ 佢咁樣嘅，佢配對嗰方面咧就做得好似係比較精準咁樣嚇，即係大概咧同學仔咧佢係想要配對啲咩行業嘅資深人士或者成功人士咁然後咧就揾一啲相關行業嘅有師咧。就是配對俾佢咁，咁但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唔一定需要話係咁精準嘅，因為咧一個初中嘅同學仔青春期反叛期仲係充滿迷茫，佢未必一定將自己將來嘅職業人生諗得咁清楚嘅。就算佢話我將來我想做會計師或者想做律師咁都好啦，即係講住先嘅啫，好似啲作文題目咁樣，我的志願咁啊，即係佢未必一定諗得咁 serious 嘅咁。咁所以話咧，就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寬鬆啲好嘅。寬鬆啲好，就等即係啲，就最緊要就係嗰啲mentor 同啲同學仔咧，即係講通俗啲嘅人夾人緣，呢個最緊要。 但好難咧，配對嗰陣已經知喎，係咪？即係你配對嗰刻未必知道係咪真係夾到個人緣啊？係咪？ 係啊，咁啊，所以咪有啲好 casual 嘅，大家係可以傾下偈啊，對下話，對下談啊，做到啲先咯。我覺得就唔一定非要做一個好似職業配對咁樣，而且我相信好多學同學仔咧，可能佢都未諗到我自己將來想做啲咩、如果佢諗得咁清晰嘅時候咧，即係講白講得難聽啲，其實佢就唔需要參與啲計劃噶啦。 Okay. 即係佢自己個路向已經係 plan 得好清楚咁，佢仲使乜有啲輔導唔需要噶啦。 Okay. 半分鐘度咧，有冇聽過話啲幼師根本提供唔到啲時間出嚟見啲學員？第二階段嗰陣做嗰陣點樣避免咧？ 坊間就聽聞，咁但嗰啲都係啲 TSA 即係啲江湖傳聞嘅嘢多嘅啫，係真係假唔知。我就反而覺得咧，就其實我建議咧，就係用一個即係類似最低消費咁嘅標準會好啲，即係話咧，就見幾多次咧，你可以 set 一個最低嘅標準，個時間標準個 time 嘅。limit 咁，但係咧就最高標準唔使 set 㗎。如果唔係咧，你將呢啲嘢變成好硬性嘅 KPI 指標咧， 就大家開始走形式㗎啦啊，總之我一個月要見四次，每次不少一個鐘咁，咁、 okay, okay, 就變咗好似見心理醫生，好似社工輔導咁樣，咁就唔係咁好咯，我覺得。 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2023年5月18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布，三个级别总指标均为正数。 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香港学生排第二。 青衣船厂工人跌倒昏迷送院不治，劳工处调查意外原因。 意大利北部暴雨成灾，最少八人死亡。周末格林披治赛事取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入面的共创明天计划，天是英文来的 TEN， 就是通过政商民三方是协作，就帮一些弱势社群的家庭，在尤其是中一至中三这些初中学生，那就在计划里面就说希望可以扩阔一些学员的眼界，加强他们自信，建立正向的人生观，亦都有一些的义务的友师是去配对给他们，是带领他们譬如分享一啲即係經驗啊，或者係點樣幫嗰個學員有一啲個人發展嘅一啲睇法啦。另外都會有啲嘅喺個計劃邊有啲財政支援嘅，咁嗰個有師都會指導佢哋點樣用啊等等。咁呢個計劃咧就話有學員嘅名額咧有2800名嘅，咁亦都比原本咧目標係2000个咧係再多咗嘅咁。頭先都提到啦，有議員就問到相關嘅進展啦，呢一個嘅計劃同埋一啲指標究竟係做唔做到所謂 KPI 嗰一點咧咁。喺立法會方面咧，官員就提到話呢一個共創明天嘅第一期嘅計劃啦，喺上年10月開始展開啦。當中咧都話咧有120个企業啦，同埋機構咧係踴躍支持啦。咁亦都話咧有唔同嘅活動咧係搞咗嘅咁。不過今次呢一個計劃出嘅時候，都見到有唔同嘅關注，例如喺個配對一啲學員同友師嘅配對方面啦，亦都有關心到話截至其實2月底咧有21名嘅學員同埋16名嘅有師係退出個計劃嘅，咁其實都會唔會關心到喺個計劃推行嘅時候，一啲細節都要注意咧？咁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蘇立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顏文宇，你自己點睇其實呢個共創明天計劃推行嗰個情況咧、進展咧、成個成效啊，達唔達到咧？又 嗱，我覺得整個計劃咧，其實同預期嘅目的咧都係達到嘅，係可以將一啲有師嘅經驗同埋人生嘅經歷、過往走過嘅路啦。事業嘅發展咧，都同咧年輕嘅朋友咧去分享，亦都誘導佢咧係行一個正確嘅人生觀。特別喺嗰個生涯規劃同埋人生規劃方面咧，係應該起到一個積極作用。特別係參加嘅學員咧，都係嚟自基層嘅家庭，可能喺即係人際關係個網絡上面咧係冇咁豐富。咁正正咧，有師就可以補充到呢一方面嘅不足。長遠嘅效益咧，我哋都要再睇啦。而家計劃行咗即係大半啦，咁究竟佢對於小朋友嘅成長係咪有一個幫助咧？我相信呢個一定係正面同肯定。 不過呢、這個計劃其實就係喺頭先都講到啦，弱勢社群學生擺脱跨代貧窮行動小組下面嘅嘛。其實同跨代貧窮嗰個關係直唔直接咧？又 對跨代貧窮咧，其實我哋一路都知道咧，有唔少嘅基層家庭嘅小朋友咧，正正就係佢冇一個嘅人際網絡。特別是對於他心儀的事業發展的行業啦，或者公司呢是有一個接觸，所以令到他在個資訊上呢是跟其他同齡的小朋友呢是有一個差異在這裡，所以基層的學童如果參加了這個共創明天計劃的話呢，正正就可以補充這一方面的不足。 有冇留意到數字上面話有16名嘅有師啦，同埋21名嘅學員咧，就話退出咗嘅咁。數字上面你覺得多唔多，或者有冇了解到啦，或者估計個原因點解會退出咧？又 嗱，具體我就真係唔知道啦，即係我都冇去問邊啲有師你退出咗，邊啲學生你退出咗。咁但係喺2000几对嘅有師同學員入邊咧，係得嗰10-20个去退出咧，我覺得係不足為奇。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嘅即係工作嘅安排，佢 生活的调整，咁所以在一个一年多的计划入面咧，系有进进出出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亦都系占嗰个整体嘅比例咧系相当细。 因为涉及到有师嘅退出，可能都影响到个学员啦。我见过往好似有啲报道都话啊，其实呢个计划咧对于有师嘅投放嘅时间要求都高嘅。你自己嘅亲身经验又系咪咁咧？其实要嗰啲有师同个学员配对之后要几耐要见啊，或者摆几多时间落去咧？ 其实好视乎咧两者之间嗰个关系去到几紧密。我见到有啲有师同学员咧系相当频繁嘅交往嘅。亦都有一啲咧係比較疏離嘅，咁都係要視乎佢哋。按個計劃咧，就其實咧，我哋要參加第一次嘅即係配對會啦，咁跟住就各自有一個嘅培訓啦，然後咧我哋一齊係會有一個培訓嘅。咁及後咧就係自己安排，即係個有師同個學員咧自己去商量，就有五次嘅會面啦、工作體驗啦或者接觸啦咁樣。咁呢個就最基本嘅要求。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啲嘅基本要求咧，都系令到两者嗰个嘅关系越嚟越紧密。关键系在于咧，喺紧密咗关系之后咧，点个有师可以将佢嘅一啲经验系传授到俾嗰个学员。 有冇听过有啲根本可能头先话呢个最基本可能要见五次嗰啲都未必做到，或者头先又讲到可能真系有啲比较关系疏离啲嘅，点样可以处理呢啲情况咧？因为嚟紧又有第二期嘅即系呢个共创明天嘅计划再出噶啦嘛。 多嚟咧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即系学员嗰、那个时间啦，学员嗰个嘅即系自己嘅性格啦，有师自己嘅性格啦等等。咁我觉得嗰个机制上面咧，你有几样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包括喺嗰个嘅配对。我同政府讲咧，我哋应该要考虑咧两者喺嗰个地域上嘅匹配。咁我覺得咧，因為大家如果係嚟自同一個區，或者大家都熟悉某一個區嘅話咧，從嗰個嘅交往入面咧，係可以拉近個距離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基層嘅學童咧，佢好少即係離開自己嗰個生活圈或者生活嘅地區。咁如果個有師都係喺呢一個地方嗰度工作或者生活咧，大家有更加多嘅共同話題。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喺嗰個嘅職場嘅意向。雖然我都明白到基層嘅小朋友未必即刻會有一個嘅好清晰嘅事業嘅階梯或者一個嘅意向，但係總的來說應該都可以將有師嘅職業去作為一個大嘅分類，讓到學生咧可以有一個即係偏好嘅排序。咁如果佢哋喺嗰個職場志向或者行業嘅興趣嘅意向係比較一致嘅話咧，亦都係有助有師同學員之間嗰個關係嗰個匹配咧係更加準確同緊密咯。 但係會唔會令到個配對又更加多限制，更加難去配對到啱咧？即係可能有啲行業係比較受歡迎嘅，咁但係可能嗰啲幼師嘅即係提供咧又唔係咁多咁，會唔會咁嘅情況咧？ 我相信咧，香港有好多即係熱心社會嘅朋友咧，都有興趣擔任有師嘅，即係呢一件咧，一件非常有意義嘅事，可以即係幫到我哋基層嘅學生咧，係可以擴闊眼界，做到自己嘅人生規劃。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方面係的確比而家一定係難咗啦，即係多咗嘅一啲限制啦，我係建議。咁但係整體嚟說咧，我相信咧係應該應付得到。 嚟緊話第二期都會考慮話增加個學員名額啦，或者擴大個目標群組啦。而家嗰啲目標群組就係中一至中三嘅一啲學生嚟嘅。你覺得仲可以點樣擴大咧？擴大到點樣咧？係咪小學開始咧，或者？ 我覺得在那個的年齡方面都可以擴大的，譬如你就算去到中四中五我都覺得是可以的。第二更加應該的呢，就是政府這個計劃就是處理扶貧嘛，今屆政府很強調精準扶貧，所以我希望呢政府在推第二期之前呢，是可以透過精準扶貧是劃定某一啲嘅目標群組，今次就主要是劏房家庭啦，日後如果有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合乎精准扶贫的目标的话，我觉得都应该让他们参与共创明天计划。 我见华而家举办了成150节的活动，你觉得这些活动对于即有助扶贫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呢？ 主要其实是同一目标的，整个计划都是让到学员呢是有一个扩阔眼光的机会。我自己都是其中一个有先啦，其實我哋每一個月咧，我都收到咧有十幾二十個嘅團體活動嘅選擇， 當然不是所有都要參加曬啦，係讓佢哋咧去揀一啲自己有興趣嘅，符合佢嘅人生規劃、事業規劃嘅一啲活動去參加。我睇嗰啲活動嘅內容咧，其實都係相當難得嘅。有一啲咧，好坦白講，我都未去過嘅。咁嗰啲咁嘅活動咧，其實的確係有助。如果佢係想喺嗰個行業或者嗰個嘅範疇發展嘅話咧，係一個好珍貴、好難得嘅擴闊眼光嘅機會嚟。 嗯，好，唔該曬顏文宇，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共創明天呢一個嘅計劃啦，話協助一啲弱勢社群嘅家庭嘅咁。嗱，當中咧喺政府提供嘅資料都話到而家已經舉辦咗大概接近啊150次嘅團體活動啦。咁呢啲團體活動亦都包括係參觀唔同行業啊嘅私人機構啦，以及公營機構設施啊啲工作坊啊體驗活動等等。咁亦都政府話會檢討計劃第一期的成效，去考虑增加咧嚟紧学员的名额啦，去扩大目标群组等等的方向去优化呢个计划，系推出第二期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有关于共创明天计划。头先讲到有关于加人工啊，系涉及到公务员加人工嗰个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薪酬趋势调查的即系初步结果等等，都欢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有吴女士，早晨。 喂，我姓嚴嘅， 嚴女士你好， 系系啊，我想讲下咧，啲公务员加薪同埋巴士公司话啲职员申请加价咧，即加人工咧，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个时势唔系啊个经济咁好，唔应该加咁多。点解咧？而家点话斋？而家分分钟啊，有啲人都会失业啊。而家因为嚟讲，有经济唔好啊嘛，系咪啊？即系话斋系加少少好啦，因为市民嘅负担都好重啊。或者系变咗，如果你加咗人工多嘅，啲市民咪负担多咯，系咪啊？咁对啲市民咪即系百上加斤咯，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应该咧就即系唔系话唔加，加少少啦，即系可以啦吓。因为而家市道唔系咁好啊，而家分分钟啊输入外劳啊，分分钟啊，而家啲市民俾人炒鱿鱼都有份噶。我想讲咁多，仲有一样我想讲下咧，即系先头你讲个共创明天咧，我觉得嚟讲咧，即系政府好似好浪费即系金钱啊。点解咧？喂，你俾嗰啲参加嘅嗰啲细路仔俾5000蚊，佢咁细个你就俾钱佢啦。应该咧，你成日举办嗰啲咧，即系演讲啊，嗰啲即系带佢去嗰啲机构啊参观就差唔多，即系等佢知道嗰啲行业点样情形，就唔应该俾钱佢。点解咧？因为嚟讲，佢而家咁得个中一、中三好细个啫嘛，系咪啊？佢几时先嚟做嘢啊？系咪啊？ 不过佢系有嗰啲有师去即系指导佢哋点样用嘅嗰啲钱啊，讲紧。 大姐应该都唔好俾钱佢啦，即系嚟讲，你应该系将啲钱咧，我哋即系举办多啲活动，等佢哋即系参观嗰啲即系嗰啲工业啊，嗰啲即系个职业嗰啲嘢，仲有唔止话嗰啲中一、中二啊，嗰啲即系中学以上嗰啲应该去参观，等佢得个支持咁样啫。我想讲咁多啦，唔 好 再 啦。好啊，唔该晒严女士。头先讲到共创明天计划入边，其中一个财政支援嘅元素咧，就每名学员会获发5000蚊嘅启动资金，喺有师嘅指导之下用嘅。成功完成计划之后，另外再发5000蚊嘅奖学金啦，咁啊俾一啲学员咧应用喺计划期间学会嘅一啲理财观念，自己决定嘅用途嘅咁。再尹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尹生，请讲。 咁其实就我讲讲公务员加薪嘅问题啦。咁就加人工就行行都应该要加噶啦。咁其实就公务员加员都好啦，服务质素就其实而家喺3年疫情里边，同埋去到而家都系每况月下噶啦。咁其实加完人工就我听到你哋个，即系听到佢哋公务员讲就话喂两个人做3个人嘅嘢，其实实际系唔系咧？有某啲部门系，有某啲部门唔系。咁其实我谂即系人工。个个都想加，但系话加完之后咧，个服务质素真系相应地系要提高，因为好多嘢其实而家好似易通行咁样，其实有啲都系佢哋都系转调换政府机构，都系未曾解决得到有啲问题嘅，咁我点睇系咁得？ 但系你觉得系咪可能即系而家咧公务员嗰个加法咧，就系分高中低去划一加咧？头先你话可能有一啲部门都真系即系做多啲嘢嘅，但系咪全部咧？你有提出呢一样嘢嘛？会唔会其实可能系某一啲工种可能加多啲，某啲系加少啲？会唔会应该喺机制上有啲改动咧？或者 嗱，其实咁讲啦，公务员加薪，连我哋特首都会加人工噶嘛。咁其实就你问我个人意见，特首喺而家呢一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改善得到香港嘅经济环境呢？ 我只会俾个分数佢，就系、是、大概40分，未曾达标。 嗯嗯，特首嘅分数呢、這个系你俾系嘛？ 系啦 ，OK 好啊。好，同阿尹生倾到呢度先，由公务员加人工去到公务员嘅工作表现，咁讲到其他官员嘅表现等等啦。咁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头先就讲到就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寻日咧就公布咗呢个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嘅初步结果啦。咁啊讲多次就系因为扣除咗递增薪额之后咧，咁嗰个正指标咧就系、是、高中低层公务员咧就系2.87%、4.65%同埋4.5%嘅。咁啊呢一个咧就唔系话。即等于公务员加人工的实际数，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的考虑因素来的，那还会考虑其他的元素，包括就是经济状况、政府的财政、生活的变动、生活费用的变动、职方的要求、公务员士气不同的因素的。那转头回来再谈。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喎。 而家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㗎啦，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乜嘢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最新公布的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介乎2.87%至4.65%。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要维持具竞争力的加幅，去年没有跟足加幅是保守处理，今年可以较积极处理，包括考虑维持入职诱因、公务员离职和经济向上等因素。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指出，公务员过去几年协助抗疫，目前人手短缺，去年加幅已经是追不到累积通胀，希望今年可以追加。对于当局说不存在追加因素，李葵燕认为需要客观公道，不应只在疫情时说要分担，现时就不讲分享，否则对士气有影响。一名67岁男子跌落九龙富水塘引水道附近受伤，消防员到场将事主救起，送去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话，事主报称寻日行山时怀疑身体不适，跌落水塘引水道附近，相信已经在现场留了一晚。朝早近7点，由途人发现报警。一艘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事故。央视新闻报道，已经发现渔船的船体，各方正积极搜寻遇险船员。事发前日凌晨，船上39人失联，包括17名中国籍船员，其余是印尼籍和菲律宾籍。报道说，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和应急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全力协调澳洲有关部门搜救。澳洲已經出動包括軍機在內3架飛機和4艘船搜救。中國中亞領導人峰會今日起1年2日在西安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西安和出席峰會並進行國事訪問的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會談。習近平指出，中國中亞機制旨在著眼各国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加强互利合作， 助力共同繁榮。即將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具有里程碑意義，將推動中國和中亞合作步入新時代。另外，出席峰會的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和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今日凌晨和上午抵達西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早上部分地區有霧，晚上有幾陣驟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9702點，升134點，成交金額76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97點，升1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117點，升2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5.6跌7.2，李寧47.7跌8.5，阿里巴巴88.35升2.95，比亚迪股份244.8升5.2，友邦保險79.9升7毫，美團133.6升6毫，盈富基金19.81升1.2，京東集團144.6升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5，日元137.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7，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0493點，升399點。港金報18520元，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3.59美元，賣出198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因应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嘅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咁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晚上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而去到星期日嘅凌晨4:30至到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系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更改交通标志等嘅工程。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候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打算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荃湾至沙田的乘客，因为改道的缘故，请到时选乘市区的士。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在香港体育学院和文化博物馆。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公路情况，大角咀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南行去返澳海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的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5月18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布，三个级别总指标均为正数。 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香港学生排第二。 青衣船厂工人跌倒昏迷送院不治，劳工处调查意外原因。 意大利北部暴雨成灾，最少八人死亡，增活格林披治赛事取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港大教育学院咧，寻日就公布五年一度嘅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嘅结果。咁就喺香港咧，2021年咧嘅一啲小四学生咧嘅阅读能力啦，同埋喺全球咧43个地区入边咧系排第二，咁仅次于新加坡咁。咁团队就话咧，系本港学生咧喺新冠疫情之下嘅表现咧系冇退步到。不过咧，本港学生就话咧喺阅读兴趣浓厚呢一行咧就有30%，比例嚟讲。就低过30个地区啦，而本港嘅家长喺同类嘅比例咧，系亦都系属于全球排列嚟讲咧系最低嘅咁。家长嘅阅读兴趣方面，同学生一啲即系佢哋嘅仔女啦，嗰个嘅阅读能力啊或者兴趣有冇啲咩关系咧？话成个研究今次当中仲有啲乜嘢数字啊，或者系反映到，等我哋可以都了解一下一啲学生喺阅读方面嘅相关情况咧。咁有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石金，早晨。 诶，早晨咧，萧乐文系 你好，谢石金副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个研究系点样做，同埋香港嘅学生有几多个系参与咗？又 哦，其实呢个研究咧系我哋2001年开始参与，五年一次嘅。咁佢系由呢个国际呢个评鉴阅读协会做嘅，咁系一个好重要嘅研究。咁佢有全球有50几个国家地区参与啦。咁做咗研究咧，就系喺9岁嘅学生，咁去测量佢嘅阅读嘅能力。咁其实佢又唔停止整咧睇佢阅读嘅，其实佢又又有家长要填问卷啦，学校问卷啦，老师嘅问卷，学生问卷。咁因为填呢啲问卷咧，又会知道成学校嗰、那个体制啦，老师嘅教学方法啦，家庭嘅环境同埋经济啊支援啊，学生嘅兴趣等等，咁咧差唔多系一个整个一个整个上嘅教育体系一个检视嚟嘅，咁所以各个国家都好重视嘅，咁佢反映出香港成个未来嘅人才嗰个走向啊，甚至而家个都可以做一啲 prediction 嘅，咁所以一个重要研究啦。咁香港嘅學生咧就有香港學校有144间參加，係隨機抽樣嘅，係國際 IEA 負責抽樣嘅。 OK， 我見喺個表現方面就我見有啲分數啦，話香港係排第二嘅，就僅次於新加坡咁。其實啲分數係用乜嘢去衡量嘅？ 係哦，冇錯啦，個分數咧，我哋就要做一啲測量嘅，有十八張卷，當然唔係每個學生都做啦，咁佢係 random 去做啲卷，咁佢要閱讀。阅读一篇嘅资讯性嘅文章，一篇咧就文艺性嘅文章，咁就答咗好多问题啊，等等咧，咁啊，而可以评量到佢嘅阅读嘅能力嘅。 OK， 所以整体嚟讲，即系做呢两个嘅文章啦，咁睇到香港学生嗰个能力，首先系好咗定系差咗咧，或者整体嚟讲有冇啲咩细节啊可以分析睇到一啲唔同即系学生嘅阅读能力咧？ 其实咁嘅，香港2001年咧就全球14嘅，佢2006年咧已经系进步咗到第二啦，因为当时嗰五年咧做咗好多嘢，到2011年咧全球第一嘅，就算新加坡就好，到2016年咧到第三啦，咁到2021年咧就而家第二，其实已经系到咗一个好我哋叫一个好平稳，又唔进又唔退。咁但係其他國家咧，譬如新加坡咧，2001年佢同我哋一齊排14咧，而家已經到第一啦。咁而家呢個問題就係香港係一係就上下一個，一係落。咁當然唔係講個排名問題，呢個教育成個體制咧，其實係咪仲係即係喺個世界級 一個好可以一個優質嘅教育咧咁。咁所以呢個就要全國大家要檢視一下嘅。 研究有冇睇到話，即係而家叫排名第二啦？有啲咩因素係最影響個小朋友嘅閱讀能力嘅咧？ 我影響呢個學生閱讀能力，其中最即係好重要咧，譬如就係、是、家長啦，譬如家長譬如舉個例咧，就係佢有冇係睇唔睇書啊？佢有冇個閱讀環境啊？又或者屋企咧就係、是、有冇書，咁呢個好重要嘅。啊，譬如舉個例咧，又譬如21本至100本，即係越多書越好嘅，但係最少都有21本至100本之間咧，呢、這個就香港嘅水平啦。咁低過呢個咧，其實就成績就低；高過呢個就成績高咁。咁另外就要培，如果真係要培養都閱讀個好嘅就家庭環境。咁跟住咧就會要培養佢嘅信心啊，佢哋嘅興趣啊，佢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啊咁。咁學校當然都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成個閱讀嘅環境。咁、老師都有教學法，都有校教學法啦。咁即係先喺個整體嘅一個其實佢唔係淨係語文科嘅一個，佢跨學科啊嘛。因為佢測量嘅兩樣嘢，一個就係資訊能力，一個就係文藝能力。資訊能力係跨學科嘅，咩學科都測佢嘅啫。 但頭先你講到話，可能家長嘅培養啦，屋企多唔多即係書啦，嗰、那個量啦，都可能影響到佢嘅閱讀能力嘅。咁呢個會唔會同本身一啲嘅階層，可能係有錢啲嘅，或者基層啲嘅可能家長嘅培養程度投入度都未必咁高嘅，而影響到佢哋嘅閱讀能力咧？又 係啦，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問題，就係嗰個所謂閱讀嘅公平性。咁事實上咧，全球都係嘅。如果你嗰個家長係即係嗰個經濟呢、這個水平係高咧，嗰個成績係好啲嘅。咁但係香港都係一樣，不過香港有一個特點咧，就係香港嗰個學校一般嘅水平咧都係好嘅，因為政府係俾同樣嘅資源佢嚇，咁、所以都係好嘅。咁另外咧就係話譬如你屋企，譬如我係一個劏房，冇地方去擠書，冇錢買書咧，又可以去圖書館嘅。有學校圖書館，即係話咧係有足夠嘅支援嘅。如果你係需要，即係你個即係屋企人或者學校有足夠嘅支援咧，其實佢係可以咧係補足翻，咁樣做公平性咧係良好嘅。 所以有冇其實睇到唔同家庭背景或者經濟能力嘅家庭嘅學生咧，佢哋喺閱讀能力方面有冇量化到又爭幾遠嘅咧？ 咁其實咧，我哋喺成個研究裏面咧，嗰個所謂社經地位咧，就即係冇直接嘅嗰、那個睇到佢個關係嘅，但係咧有間接嘅關係嘅，咁頭先講過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咁多屆咧，都係舉個例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就佢唔係最有錢嗰批係最好成績，其實係比較佢哋有比較經濟穩定，有時間去陪啲小朋友讀書，有時間去同佢買書啊，或者喺圖書館啊，即係佢喺關注佢嗰個學習咧，係嗰批係最好嘅。 OK， 即係都睇家長陪小朋友嘅時間啦，點樣係投放時間落去陪佢哋讀書啦，即係睇書啦咁。另外我見個結果都有提到話女仔嘅閱讀表現咧就好過男仔，同埋話香港學生資訊類咧就比文藝類嘅閱讀表現好嘅，有冇啲咩原因啊？分析到咧有？ 有噶，其實呢個咧，所以男女嗰個趨勢係好重要嘅。咁其實唔係因為佢係男女而係令到佢閱讀嘅能力，即係唔係個性別問題，而係佢嗰個支援個問題啦。譬如個男生咧，就發現佢哋多玩嗰啲電子嘅遊戲啊，同埋呢個電子嘅玩樂嘅，但係女生多睇書嘅咁。咁另外我哋即係都坦白講咧，即係以往我嘅觀察咧，其實舉個例，因為我哋嘅幼稚園係老師係女先生，幼稚小學嘅時候女先生啊，咁好多時候或者都係由媽媽湊大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就譬如買書啊，或者個一切嘅支援咧，都係好似近乎即係呢個女孩子多啲嘅。即係媽，如果爸爸參與啊，公公參與又好啲喎。佢講故事啊，同佢買書咧，又會即係變咗個男生屋企嘅藏書都近男性多啲。咁其實亦都係家庭家長嘅支援亦都重要啦。學校嘅圖書啊，或者 就算課本都係，即係比較男適合男生睇嘅嘢係坦白講係少啲嘅。咁所以其實我一路都係將呢件事即係都分享俾家長啊或者學校咁。咁譬如圖書館買書係應該有男女都有嘅，譬如體育多啲啊或者係車啊諸如此類咧咁。咁所以男女咧其實係好多因素造成，唔係因為佢係男女而係。是个社会的习惯和那个文化。 揀书的取向啦，或者是。 揀书或者是上面写书，因为多数的作家都是女性的作家的。咁所以变咗女性。咁变咗佢好重要啊，呢样嘢呢我哋 predict 到其实就係入大学个男生多女生多。咁而家香港啲大学都系女生多啦。咁其实。因为两个即系 GSE， 即系个 DSE 考试都中英文都系阅读咁啊，好个分好高，所以变咗咧女生系入大学嘅机会好似多咗。 嗯嗯，我见到你哋有研究有问到话，本港学生嘅阅读自信心，咁啊话排全球倒数第八嘅咁，点解能力又相对高，但系个阅读自信心又咁低？其实咩叫阅读自信心咧？可唔可以都简单讲？ 呢个即系我哋都好多解自信心就话。我覺得我個表現好好，讀書閱讀對我好容易，我好明白我而家睇緊嘅書，同我比較咧，我覺得我係做得好嘅。同其他科目嚟講咧，我閱讀係好嘅，我都係擅長閱讀啦。如果我哋就俾呢幾個題目問嘅，究竟佢哋係嗰個答案係點咧？咁大概咧係三成係有嘅，有信心；四成係中間啦，三成係冇嘅。咁全球嚟讲咧就系57里边嘅49，其实已经好咗噶啦，以前差唔多尾嘅。咁即系话其实佢咧系做得好嘅，但系咧就对自己冇信心。 点解咧？但系呢个背后 呢个文化嘅问题啦。第一就系话我哋嘅父母咧唔系好赞嗰啲细路仔嘅，即系唔系即系屋企人都惊赞坏，呢个系文化问题啦。咁另外就学校嗰、那个亦都系好多时候都系。即係大都好多排名啊，譬如排你係一班，你會排第幾啊咁。咁變咗咧，其實都要比較咧。咁佢唔係同自己比較去增值，而係同同學梗係唔一定有好叻過佢嘅你。咁變咗佢又唔夠自信。咁所以可以講得話咧，其實係可能人文化關係咧，又或者學校咁不停係咁用測驗同埋考試咧去測佢哋咧。咁變咗佢哋就。个分数一定唔会好高噶，好多时候都系中间中上咁，所以变咗信心就唔够咯。 明白，好啊。 咁样自信能力系啦。 OK， 好啊。唔该晒谢石金副教授同我哋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石金啦，讲到呢、這、一个最新公布嘅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啊，每五年咧系做一次这个相关嘅研究啦。咁啊睇到分数方面咧。香港就是排第二嘅，咁啊喺分数方面就排第二，咁啊第一名咧就系新加坡嘅咁。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好想同大家介绍一位好地道嘅香港散文作家萧彤。我存有呢位作家嘅一两本散文集，一本系《马路集》，一本系《雪在梅益中》。是我珍藏这位作家的两本遗作，真是不想放弃这两本书的。 萧彤，香港著名作家，于五六十年代创作过不少电影剧本，其后写的散文、杂文发表于《新晚报》、《香港文汇报》、《明报》、《商报》等等。出版的作品有《无风流随笔》、《雪在回忆中》、《京华探访录》等。 我们从《马路集》里面看到他笔下的低层劳动者生活的片段，亦都俾我哋看到从中嗰种时代文人的老道、穷人生活的洪荒啊！ 萧彤的文章看得出他是一个读马路的人，换言之，他写的都是他活生生体验过的、感受过的生活，而他笔下的马路人物大多是小市民，例如小贩啦。卖艺人、乞丐、精神病患者，而写的不单单是他们的生活面貌、性格、动态，还集上作者个人淡淡的同情。他甚至这样讲过，我自信和他们同呼吸，好像一家人一样。 萧彤经常撞见在街头卖奖券，在餐厅门外卖报纸的小孩，对他们都有怜恤之心。他曾经在茶楼睇见一个壮汉挥拳殴打一个年约11-12岁的楼面少年， 作者登着半碗叉烧饭就吃不下去了。他这样写：副将开路。但是他其后又自责自己没有上前去劝阻他们。他说这是一种可耻的小管闲事，可耻的明哲保身。一位朋友对萧童文章的评价非常之高，他说在萧童的笔下反映了五十年来中国文化边缘地带的众生相，特别是对旺角街头各种社会现象的描绘，现今真是无人能出其右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马路集》，作者萧童，由万业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上年修例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所定的禁卫区范围由22年12月31号起扩展至全香港，就是加强压制喂一些野生动物，包括野猪、猴子、等等，但是说喂野鸽就不受条例所禁的。最新见到政府的交文件，野鸽属于一些纯化类的动物，本身就不是条例所指的野生动物的。不过考虑到喂野鸽会构成一些公共卫生问题，亦都会引来一些其他的野鸟改变他们一些觅食迁徙的行为，亦都因为话提到喂野鸽导致他们数量不断上升，造成一些生态失衡，增加疾病和寄生虫传播等等的潜在风险，建议修例禁止任何人喂野鸽，和就建议提高现时的条例所定的最高罚款，由罚款10,000元是升到罚款100,000元，以及监禁一年的。这个情况请你位嘉宾同我们谈，有观鸟会保育主任黄雪薇，早晨。 早晨。 早晨黄雪薇，同不同意修订这个方向呢？又 其实我哋都赞成今次个修订嘅措施嘅，咁因为喺上年12月31号做嘅嗰一次修订嘅时候呢，我哋都即係好支持啦，因为我哋都观察到一啲位置雀鸟或者野生雀鸟嘅行为呢，其实係影响咗雀鸟本身啦，例如係佢哋对人类嗰个戒心係越来越低，同埋甚至乎会依赖我哋人类去喂自己食物去生存啦，咁变咗佢喺野外嗰个技能呢係即係逐渐去弱化咗嘅。咁另外都啱啱有提及话一啲疾病啊嘅传播风险，其实都会因为咁而大大提高啦。因为长期聚集一啲雀鸟喺呢一度咧，其实唔单止影响咗本身原鸽嗰啲群族啦，仲会影响埋周边嘅一啲野生雀鸟嘅。咁仲有喺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人啊、社区啊一啲卫生嘅问题，其实都见到即系会带嚟咗好多人鸟嘅冲突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修例咧都系一个即系好嘅措施嚟嘅，无论对于雀鸟或者系对于我哋个社区嚟讲。 今次系直情禁止係即係喂野鴿啦，無論喺全港嘅所有範圍啦。首先我想講，你覺得即係而家香港人喂野鴿嗰個情況有幾嚴重咧？同埋個範圍去到全港都禁止喂所有野鴿呢一種行為，嗰、那個即係個幅度啊，嗰、那個修例嘅幅度需唔需要去到咁咧？又？ 我諗係必要嘅，因為我哋觀察到一啲位置野鴿嘅行為咧，係遍佈18區，幾乎係即係每一個社區嘅公園啊，或者係近郊嘅公園咧，其實都會見到有呢啲行為啦。咁個影響都係唔止係牽連緊話佢哋嘅目標群族可能係原鴿，但係我哋都觀察到一啲野生雀鳥，譬如豬頸斑鸠啊、麻雀啊，因為佢哋都會食一啲谷類啦，咁所以都會俾佢哋去吸引咗，咁就影響咗一啲本身原生物種佢哋喺自然環境嘅一啲行為咯，咁啱啱都有講到話，其實原鴿咧佢都唔係一啲本地嘅原生物種嚟嘅，佢喺香港嚟講啦，係一啲即係以前可能係一啲家禽啦，或者係寵物類嘅雀鳥啦，咁之後就野外即係放咗出嚟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個群族越嚟越多咧，其實即係對於本身原生個生態嚟講，都係另一類型嘅負擔咁樣。 可唔可以都講下所謂對生態失衡或者個影響係點咩？同埋你自己觀察到啦，而家野鴿嗰個數字上面係多成點？ 如果野鴿數字嗰個整體統計咧，我哋手頭上冇呢個資料啦。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哋嘅食物來源咧，同豬頸斑鸠呢啲鸠鴿科嘅雀鳥都係好相似。咁所以佢喺佔用一啲野外環境空間上面，其實係有少少嘅重疊嘅。咁如果佢數量太多嘅話咧，長遠嚟講，其實有機會係會影響到本地一啲嘅即係譬如豬頸斑鸠或者成個生態系統嗰、那個本身個運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觀察到，其實原鴿主要 集中喺一啲市區嘅地方，咁、所以嗰個衝突面咧，反而係即係落咗去可能人同埋雀鳥嗰個面向嗰度。咁如果可能市區嗰個群族都好多啦，多到係話上埋去郊野公園嘅話，咁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如果冇呢啲類型嘅修例嘅措施咧、其實可能十年後、廿年後嗰個情況會越嚟越惡化都唔定。 修例都話提高罰則啦，去到罰款100,000元最高啊，講緊，同埋監禁一年啦，亦都引入一個5,000元嘅定額罰款制度嘅，阻嚇力夠唔夠咧？你覺得？ 對於阻嚇力嗰度咧，其實我哋覺得應該都有相應嘅阻嚇力嘅，因為都話定額罰款係講緊話你每一次俾人捉咧，其實就直接可以收一張告票，跟住就去罰你5,000元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之後到實行咗之後咧，其實可以政府方面咧都可以做一個監測啦，睇一個成效啦。另外就係、即係。即係會唔會有相應嘅調節啦？無論係調高或者調低嗰啲，我覺得都係可以有一個彈性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個措施個方向落實方向其實係好正確嘅。 其實過往都唔係完全話冇管即係餵野鴿呢啲情況嘅，因為譬如話喺一啲餵野鴿，如果係你係整污糟公眾地方咧，咁食環署嘅執法人員咧可以向呢啲違例者咧發出1,500元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當然係講緊某一啲嘅公眾地方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夠唔夠規管啦，或者個成效點？同埋頭先係咪就講到啦？就算有個條例，執法上面、執行上面又點咧？咁 係啊，以往嗰、那個執法，如果依賴食環署嗰邊咧，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啦。即係一嚟係人手啦，咁二嚟嗰個罰款都唔係話特別高嘅。咁同埋第三就係、以前可能最主要用嘅方法就係用教育嘅方法啦，即係可能掛好多嘅宣傳海報啊，或者係有人員喺嗰度做講解。咁但係無論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區嚟講，都有嘗試用教育去希望改善呢個問題。咁但係好多時都係唔成功嘅，最後都係要依賴翻法例上一啲即係比較強硬嘅措施，先至可以即係真正去減少呢一方面嘅行為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雪薇，同你傾到呢度。黃雪薇咧就係觀鳥會保育主任啊，講到今次就提高。嗰、那個嘅罰款咧，都禁止任何人餵野鴿嘅呢個修例啦。文件都提到啊，話餵一啲嘅野鴿嘅人士咧，不時將一啲食物啦，好似米啊、麵包咧，撒喺一啲公眾嘅地方，引嚟野鴿，亦都有一啲野雀嘅糞便，咁亦都係導致一啲公眾地方咧污糟啦，都導致一啲附近嘅居民同埋過路嘅人士咧係感到厭惡咁，所以就係今次呢一個嘅修例啊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同大家最尾又講到野鴿嘅情況啦咁。另外都同大家咧講下外面嘅天氣，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